今天购买的价格是1380就可以拿回家。好了，那如果大家想需要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北广购物元宵佳节送福利了，3月1号至3月3号期间来北广购物购买所有商品即享受95折优惠，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这个假期啊，您吃胖了吗？都说这每逢佳节胖三斤，年年三斤无绝期。这大舅妈做的酱肘子，二姑包的羊肉饺子，还有小姨炖的土豆牛腩，就没有一顿是闲着的。这怎么能不长肉呢？关键是肠胃吃不消呀。 谁说不是呢？这都上班几天了，早上起不来，中午不想吃饭，上班也没精神。所以啊，赶快调整一下，对自己提点要求，早点起床，做顿清淡又健康的早餐，切根海参，下碗面，清清爽爽，好健康。低脂肪，高蛋白，全家老少都能吃，而且价格也很亲民，15块钱一根，就是一个汉堡的钱。但今天海参团购节，15块钱吃海参，就是这么接地气。 没错，鲜芋仙海参呢，在北京推荐已经有3年了，是属于地中海的野生海参，健康又营养。每盒200克40多头的进口野生海参呢，厂商零售价格是1999元。 对， 今天活动当中，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一盒送一盒再送一盒， 哇， 等于说是原价5997元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啊，现在只要1999元，划到每盒呢只要666块钱，这每一根啊就是15块钱。订购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想想看，这3盒120多土的淡干野生海参，这要是一周吃2次的话，至少可以吃上小1年的时间。划下来，这可比吃外卖、汉堡、炸鸡要划算太多了。更何况现在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订购成功还有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平时上班太忙了，家里面老人不会发海参，只要把淡干海参用开水煮沸后，直接倒入焖烧杯里，24小时后就能发出又大又肥的海参食材了。煲汤、煮粥、蒸蛋、下面都可以，市面价值299元，今天订购海参就能不花钱免费得。4007106108 4007106108。 手机尾号1622的李叔叔说呀，家里吃海参已经10几年了，现在退休了，没事就和老伴出去旅旅游，跳跳广场舞。 哎呀， 人家都不相信我们已经退休了。 是， 这15块钱吃野生海参啊，这个价钱一点都不贵。 确实，了解海参市场的朋友都知道，这海参啊属于高档食材，除了富含蛋白质、维生素 A、维生素 B 以及钙、磷、铁、碘等多种矿物质之外呢，尤其是野生海参，天然的深海冷水里，海参慢生长、慢代谢，多次的休眠期，使得野生海参富含了多种的氨基酸、人参皂苷和海参粘多糖，营养高，价格便宜，是任何家庭都是消费得起的。记好了，电话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还有2544的刘女士啊，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订购了2套。说孩子呀今年2岁多了，听说这海参啊营养高，孩子也能吃，就想着试一试。跟您说呀，这海参呢不是补药，没有治疗的功效，但是呢很适合体质偏弱的老人、孩子来吃。 没错，现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鲜芋仙的进口野生海参不需要花到原价的5997 7元，只要1999元，含盐量低，泡发率高，3盒600克，至少可以泡发到12斤左右呢，是市面上难得的一级品海参了。关键是啊，今天三折团购，每根野生海参才花到15块钱，这是任何家庭都能消费得起的。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4007106108已经全部满线了。 是啊， 那手机尾号1540的朋友打进4007106108，订购了5组。 哦， 说呀，以前总觉得海参是高档食材，那现在呢，我们家每周都会做一次海参吃。 嗯， 这海参的营养啊，真的是谁吃谁知道。还有1187的朋友说啊，这进口海参啊，市面上的价格都不便宜。那今天呢，你们15块钱就能吃到进口海参，这可比饭店的海参中要便宜太多了。 那是肯定的，在北京啊，打次车都不止15块钱呢。 哎， 但今天您却可以给全家人品尝一下进口的野生海参。 嗯， 4007106108，4007106108，现鲜海参团购节，花1999元，订购一盒送2盒野生海参，划下来这每根只要15块钱，而且还有一款海参焖烧杯免费赠送。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手机尾号7566的朋友就说，上次请客一人一粒海参就是8-90块钱、 哦、 你们这一头才15块钱，还是自己在家吃比较划算。 嗯， 还有2528的朋友就说了，我爸妈一直有吃海参的习惯，马上就是我爸的生日了，我想买点海参送给他，可上网搜了一下，真心不便宜，听说你们是进口野生海参的，为什么价格会这么低呢？ 嗯，解释一下，在国外呢，很多老外啊，他是不吃海参的，所以鲜芋仙的地中海野生海参呢，只有捕捞成本和运输成本。 嗯， 这市面的进口野生海参之所以价格不便宜，是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知道海参的营养和价值了。 对， 供求决定了市场，需求量越高，这流通环节就越多，利润空间自然也就越来越大了。 嗯， 但是今天呢，鲜芋仙进口的野生海参是直接面对全国享购电台直播的，这价格必须得到位。 没错，每一盒礼盒包装上的鲜鲜海参上都明确标注官方统一售价是1999元。 嗯， 三盒就是5997块钱。今天活动当中打进了4007106108，4007106108，3.3折直购1999元，直接订购3盒，划到每盒只要666元，每根海参才15块钱，真的是用白菜的钱来吃进口野生海参了。 是， 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了，4007106108，4007106108。 导播提示啊，目前4007106108我们的热线已经是全部满线了。 是啊， 手机尾号6430-9927-6003的朋友呢，都是老会员朋友了。 嗯， 都表示啊，只要对身体好，一定会坚持吃海参的。4007106108提醒您啊，最后的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鲜芋仙海参团购节，花1999元订购5997元的3盒进口野生海参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 加油来打电话。4007106108，4007106108，4007106108。 苏北勾勒出情画，北风浓转淡，便身描绘的牡丹，一如你初妆，冉冉檀香透过窗，心事我了然，君子上奏彼此此刻一半。釉色绚烂是旅途，韵味别私藏，和你嫣然的一笑如含苞待放，你的美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天真在等你，把握在等你，炊烟袅袅升起，隔江千万里，在遍地树根里放千朝的飘逸， 我在等你，月色被打捞起，云开了街。 锦衣，阅览玉碗底，临摹宋帝，落款时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窑下里千年的秘密，细细你犹如绣花针落地，帘外芭蕉惹骤雨，门环惹铜绿，啊我路过那江南小镇的等你，在泼墨山水画里，你从墨色深处背影去， 几千年来，灵芝一直被认为是仙草、瑞草，是历代王公贵族的养生珍品。现代科学研究也证实，灵芝是促进人体整体平衡健康的理想调节剂，备受养生名家推崇。充分挖掘灵芝瑰宝作用，普及健康知识，平衡养生公益健康节目将告诉你科学养生的方法。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在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有请健康顾问杨世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讲一个小话题，是免疫力下降的征兆。当这个身体啊发生疲劳或者机体功能不协调的时候，人的免疫力啊就会下降。一般出现呢这个情况的话呀，实际上就是表示自己呀、这个身体的免疫力下降了。所以免疫系统功能下降，首先是感到啊经常的疲劳，第二呢表现出来的是可以反复的感冒，气温有点波动了就会感冒，而且呢感冒会延续好长的一段时间。身边的话，假如有患流感的人，首先传染的就一定啊是自己。患流感以后呢，症状很重，病程也会比别人呢长好多时间。别人可能呢两个礼拜就好了，您可能就要拖着呀三个礼拜甚至四个礼拜。还有呢，这一次感冒没好，哎，下一次呢又传染上了，所以免疫系统功能下降就表现在反反复复的感冒。第三，容易出现的感染。身体某个部位啊破了一下的话，那么几天以内这个伤口啊就会红啊肿啊，甚至还会流脓啊。正常的人的话呀，实际上很快，比如说有个三四天的话就好了，可是自己就会拖拖拉拉的好长时间好不了。第四，还表现出来一个胃肠的这个娇气。免疫系统功能差的话，就表现出来呀，吃东西呀，没有感觉什么不合适啊，别人什么事儿没有啊，可是人到自己呢，有时候就会出现上吐啊、下泻啊，吃一点生冷的东西啊，马上就会出现腹痛啊、腹泻啊这些症状。所以说，这个自己啊，免疫系统功能是不是处在一个正常情况下，自己就能够体会的。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经常感到疲劳，反复的感冒，容易感染，还有呢胃肠功能啊表现出来很娇气。当然免疫系统功能差还表现在另外一个方面，就是体内的淋巴结呀会肿大。这个尤其是儿科的医生，小孩啊因为他自己表达不出来呀、自己哪儿疼啊哪儿不舒服啊或者什么的呀，除了你量体温感觉他这个发烧以外，医生呢就会摸他的颈部、腋窝或者是腹股沟那儿。为什么呀？他摸什么呀？就是摸儿童的这个体表的淋巴结呀，这是一种检查的方法。体表的淋巴结的改变跟许多疾病呢是密切的相关的，尤其是一些炎症，可以呢咱们感觉这个淋巴结肿大以后呢，就可以啊决定啊体内是不是啊有着炎症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平时经常的触摸体表的话，某些部位的淋巴结的话，也助于疾病的自我的发现。你成年人嘛，你自己就摸摸嘛，摸摸颈部啊，摸摸腋窝呀，或者是腹股沟那的淋巴结是不是肿的。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淋巴结就在我们体表的表面，你摸得出来，在体内深部的话你是摸不出来的。人体内啊，分布很多的淋巴结，里面呢流动着淋巴液，淋巴管某些啊这个凸起的一个部位的话呀，就是成为一个淋巴结。那么粗略的计算呢，人体内分布啊有600到700个淋巴结。淋巴结肿大是人体疾病的一个信号，所以说你自个儿经常的检查检查就可以啊，了解自己的这个是不是体内尤其是一些炎症呢存在。因为淋巴液中间的淋巴细胞啊，它是有免疫和抵抗疾病的作用的。但外界的病菌或者体内的异常的细胞啊，侵袭的时候，首先被淋巴细胞呢阻拦和消灭。这一个过程中间，淋巴细胞啊受到啊损伤的。那么淋巴细胞受到损伤以后啊，会累积在那儿，就引起淋巴结的肿大。其中呢，分布在体表部位的淋巴结发生肿大的话，那就是可以啊，能够触摸到的。所以我们能摸到的，全是在体表面的颈部、腋窝跟腹股沟。那么这个就可以作为疾病治查的一个重要的方法。发现淋巴结肿大的时候呢，那么咱们就说实在的，那您就得应该去医院呢，咱们呢再做一下检查，确定一下是哪个主器官呢出现了问题了。一般急性的炎症的话会引起淋巴结肿大。淋巴结的那个质地啊，你摸上去啊可以比较柔软，摸它呢有压疼，表面呢是光滑的，而且呢你可以把它推动，就是说它可以啊，你摸它了以后推一下用力的话可以移动的。它呢肿大到一定的程度啊就会停止了。如果炎症消除以后啊，很快的这淋巴结就会缩小或者消退就小了。慢性炎症呢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呢，它会质地啊比较硬。就说这是刚才首先谈的是急性炎症啊，慢性炎症呢引起的淋巴结肿大，它的质地比较硬，但是呢它没有啊压疼感。慢性呢这个没有压疼感，急性呢是有压疼感的。另外还有一种情况要分开，不能够推动的肿大的淋巴结，那提示什么？提示是一个恶性的细胞病变的一个疾病。所以说呢，你自个儿就可以通过了解自己体表面的这个淋巴结的肿大的情况，咱们就可以了解自己啊体内的免疫系统的功能啊是不是正常。正因为有疾病了，可以啊造成我们呢出现了这个淋巴结的这个肿大。实际上人体系统啊有三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呢，就是人体皮肤和人体器官内的一个黏膜，它能够啊阻挡了病毒细菌侵入到体内。第二道防线呢，就是有这个体液中间的杀菌的物质，比如说这个能够使得病菌溶解的一个溶菌酶。那咱们这个都知道，唾液中间呢就有溶菌酶，这个溶菌酶呢可以将侵入到人体的病原菌呢吞噬消灭的一个吞噬细胞。实际上可是呢我们这个呢唾液中间的溶菌酶啊就可以使得病菌呢溶解，这是第二道防线。第三道防线呢就是免疫器官和免疫细胞。免疫器官呢主要啊是有胸腺、脾脏和淋巴结等，它们呢对于免疫细胞的分化和成熟啊具有重要的作用。脾脏和淋巴结呢还有清除病原体和衰老异常细胞的作用。 免疫细胞咱们都知道，主要包括 T 淋巴细胞和 B 淋巴细胞。 B 淋巴细胞呢是产生淋巴因子的， T 淋巴细胞呢是产生抗体的，这呢可以来破坏和排斥人体内的这些有害的物质。正常情况下呢，各种致病因子在经过人体免疫系统这个三大防线的时候，都会被消除啊，这个清除消灭。而当防线功能下降，就是指免疫系统功能下降，或者是免疫系统功能出现混乱的话，致病因子啊就会入侵，而且在人体内呢聚集繁殖，导致出现了各种疾病。提高人体的免疫系统的三大防线的功能，实际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可是明显的就是有一点，儿童呢因为免疫系统啊根本还没有啊成长啊发育全，这个成年人老年人呢主要是一个免疫系统功能啊处在一个退化不正常的状况，所以往往免疫系统功能差，那这就容易啊造成我们很多的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就因为老年人免疫系统功能差，那么造成这些疾病的发生。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四川新排灵芝集团是一家采用现代生物技术对灵芝进行大规模萃取应用的高科技企业。四川新排灵芝集团生产的新排灵芝系列产品多年来畅销海内外，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四川新排灵芝集团在北京有17家专卖店，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9762。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品。以上是广告时间。 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起什么作用？灵芝起一个免疫调节的作用。灵芝可以增强啊单核的吞噬细胞跟 NK 细胞的一个功能。单核的吞噬细胞呢咱们都是啊作为人体的天然防线的。它是一个非特异性的防御。这个呢非特异性细胞的免疫呢就是起一个层壁啊这个抗原的信息，封闭呢细胞因子来调节我们免疫应答。所以呢这个呢吞噬细胞是起这样作用。NK 细胞呢 ?NK 细胞是一个自然杀伤细胞，它能够啊自己杀死啊这个细菌啊病毒啊真菌啊寄生虫啊，而且它能够分泌啊干扰素。所以 NK 细胞呢也是我们机体啊抗感染的这个防线。灵芝对于单核吞噬细胞和 NK 细胞呢功能的影响，是使得它的免疫调节作用这个能够啊起到是使得它们能够真正发挥作用。灵芝呢可以增强单位的吞噬细胞和 NK 细胞功能呢这个消灭细菌的这个作用。另外呢咱们体内呢还有啊灵芝可以增强体液免疫功能。体液免疫呢就是一个抗体介导的免疫。抗体呢咱们说了，这个呢是由 B 淋巴细胞 B 细胞分化出来的浆细胞产生的，进入血液和组织液以后呢跟相应的抗原结合，咱们就能够起到一个综合作用啊调理作用啊溶解作用啊，甚至还产生一个变态反应，就是平常说的抗原抗体复合物的反应。那当然呢这个抗原抗体复合物的反应甚至会给人体呢造成一种影响，是起一个过敏反应的作用。灵芝可以呢增强细胞免疫功能。细胞免疫呢是由 T 淋巴细胞呢这个分化的增强而产生的致小淋巴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细胞免疫的效应细胞啊至少有两种，就是 T 辅助细胞和 T 杀伤细胞。那么这样的话呢可以通过释放细胞因子啊间接来杀死靶细胞。